请看经文。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。这一段是说明世尊善巧的教学。前面这个四句是讲的十二因缘，落后一句是讲的四谛。那么十二因缘四谛在佛法里面算是最根本的教义，它说明了人生、宇宙，也就是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。就十二因缘来说，它总共啊有十二条，说明了三世因果。过去的因有因有缘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明色，明色缘六如，六如缘除，除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那么这十二条啊，是循环不息，所以就形成了三世轮回的事实啊，也可以说是现象啊，成了这个现象。这十二条当中，前面两条是属于过去式的。无明是缘，行是因啊，行就是行业。因为有过去式的因缘呢，所以才有这一生的果报。那么从识、名、色、六入、出、受这个五条是现在的果报。十二因缘里面所说的无明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他所说的无明不是大乘经上所讲的根本无明，而是说的知末无明啊，所以它不是根本。根本无明破了，那就成佛了。所以十二因缘无明虽然破了啊，也只能够断见思烦恼啊，真小乘辟支佛的果报啊，这一点呢要认识清楚。因为无明，无明是迷惑，所以才会造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由于错误的思想见解， 才会有错误的行为。那么既然造业，后面呢一定有果报啊，这个就是祸业苦啊，苦就是指的苦报。果报第一个是来投胎啊，也就是十二因缘第三个世，世是讲啊生世。我们中国人俗称为灵魂啊，他来投胎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来投胎真正的因缘是无明给心啊。那么父母实在讲呢，是属于正上缘啊，这个经典里面常说四缘三法啊，亲因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正上缘，前面三种都是属于自己居住的啊，所以外面呢，这个父母为缘呢，是属于正上缘。当然，投胎呢，寻找父母，也不是偶然的。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父子之缘呢，有四种，就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这个四大类。如果没有过去式，没有这个缘，他绝对不会生到一家，决定不会相识啊。凡是生到一家，凡是相识，都是这四种缘，只不过是四种缘的亲疏差别不等罢了。那么既然来投胎了，投胎的时候，在一两个星期之内，什么都说不上啊，他就投胎了。所以给他一个名字叫名色，名是说的他有精神，他是好的。色呢，他有物质，物质这就是蓝、富金、母穴为自己的身体啊，这个神识啊入这个细胞，跟这个细胞集合成一体，但是还没有长成人的形状啊。这个时候佛学的名词叫做名色啊，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叫胎盘。那么在母亲肚子里逐渐长大，长成人的形状了，那就叫六如了啊，叫胎儿，我们世间称之为胎儿。十二因缘里面呢称为六如，就是他已跟已经可以能够辨别眼耳鼻舌身这些形状啊，都形成了。初啊，这是出生啊，从母体里面出世 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啊，所以从出生那个时候起，一直到这一生当中，都与这个社会也接触了。那么出生的婴儿，一直到他长成两三岁的时候，他只有除还没有受。不过现在我们常说现在的小孩啊很聪明，很小的时候他已经有受了啊，就是有苦乐忧喜的感受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已经丧失了天真了。在只有除没有受的时候，我们观察婴儿，大概几个月的婴儿，他有除没有受。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？从他的动作，从他的表情去观察啊，比如在饮食，婴儿的饮食，他吃得很欢喜啊，他会笑眯眯的，他自己拉下的大便呢他也吃啊，他吃得也笑眯眯的，这个就是说他只有除没有受。当他有苦乐忧喜受的时候了，他就有了分别心了，他就有了执着了，他就晓得哪些是干净的，哪些是误会的，他有了取舍了啊，所以他就有受。那么在过去农业时代，科技没有现在的发达，农村里面的儿童往往到七八岁，甚至于十岁的儿童啊，还能保持着天真烂漫，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爱去有啊，他有粗有瘦啊，还没有这种贪爱啊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一片天真烂漫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啊，不懂得人情世故啊，在他的生活观念当中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可是现在科技发达了，小孩一出生就在电视机的面前，所以一两岁的小孩啊，他就能够察言观色啊。我们一般看到是比过去人聪明了，实际上说他很可怜，因为他的童年呢，天真烂漫的时间太短了啊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，到他懂事察言观色的时候，他 他的天真已经失掉了，丧失掉了。啊，他有了爱了，啊，有了取了，爱取是缘，有啊就是因了，这是现在时。又在造因啊，受果报的时候，从这个投胎一直到受，都是属于果报。果报佛跟我们也说得很清楚，有两种，一种啊叫引业，引导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投生啊？像我们到人道来，佛说了，过去生中一定修得有无界十善，由于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得生人道，但是同样是人，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遭遇不相同，这是属于另一种果报，叫做满意唯识经论分析的非常详细。那么有爱就有取舍，有取舍就有得失啊，这个得失就是你又有了业了。于是这一生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又有来世的果报啊，来世又去投生，这个投生呢就是食名食六入啊，除受呢就是老死，所以十二因缘为我们说明了三世因果为什么会轮回无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来了，顺着这个顺序就是凡夫，永远在六道流转，没有出离的机会。要怎样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？那一定要觉悟啊！换一句话说，顺着这个顺序去走啊，是迷惑；反过来呀、啊，是觉悟了。反过来叫幻灭门佛教我们去发现问题，去寻找问题，我们为什么会有老死？因为我们有生，有生就有死。为什么会有生？因为有业，有行业。为什么会有行业呢？因为有取舍。为什么会有取舍呢？因为有爱恶。这样一层一层往上面去追，于是这个原因呢我们明白了， 事实真相见到了。那要怎样解决问题呢？佛告诉我们，这十二因缘当中，如果有一个断掉了，轮回的现象就没有了，生死就出离了，永远离开了。这十二条里面有过去有未来的，那是我们力量功夫达不到的，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在这一生当中，这一生当中前面五条是属于果报，果报只能够顺受，不能够除灭的。于是真正能够下手的只剩了三条了，那就是爱取有。这三个字只要能断一个，六道轮回就解决了。佛在经典上为我们说得很明白，六道生死的一因就是在爱，所谓的爱不动不生所破，念不移不生净土。这跟爱就是贪爱啊，贪爱五欲六尘，贪爱名闻利养，这就是生死轮回呀、根本的业因。什么人能真正的看破，真正的放下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就永脱轮回了。这是上上根人，如果在这个地方不能断掉，在取上断也行。取就是取舍，我们对于一切法真正能做到不取不舍，不舍是顺受，是消业；不取呢，我不造业了。所谓的是随缘消旧业，不更作新殃。这也是出力的方法。 从有上动，那不是凡夫能做到的。只有大圣人、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们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。表面上看没有两样，实际上迥然不同。像我们中国人众所周知的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他的行持不拘小节，在我们一般人眼光里面看，他不守清规，不守戒律，好像爱取他通通都有。事实上呢，人家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所以那只有圣者才能做到，我们凡夫学不到的。所以在有上段呢，那是上上乘的真实功夫，我们一般凡人只能够在爱取这两条上下功夫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相当困难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爱取有啊，是我们无量劫来的习气。我们今天初闻佛法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的，可是境界现前，我们的毛病习气又发作了。见到顺境，贪爱的心呢，它自然就起来了；见到逆境啊，厌恶的心啊，又起来了。这就是又顺着爱去又走了，又在那里造轮回业了。所以古德常常教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所谓是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什么是念呢？爱取有这些念头，贪嗔痴慢这些念头，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这个念头一定有，念头一定会起来，因为是无始劫来的习气。要紧的是觉悟，正宗的觉悟就是一句佛号。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立刻把它换成阿弥陀佛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所有一切的念头，这就对了。四谛是说的苦集灭道，这四个字也是说的 两重因果。苦是现在所受的果报，集是过去所集结的业因。灭是修行人未来正得的果报，道是现在修学的因缘，所以苦集灭道是事出世间的两重因果。那么简单的说，苦它称之为地，地就是真实的，确有其事，它不是虚妄的。佛为我们讲三界痛苦，